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，光照较强，气温上升明显，中午前后体感偏热，午后有3到4级南风，大部分时间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，但是空气干燥，紫外线照射强，请及时补水润燥，外出应注意采取防晒措施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级转3-4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纳沙布花等人战败，逃回到忽必烈大营。纳沙布花和贺仁杰喘着粗气来见忽必烈，只见忽必烈端坐在椅子上，怒容满面，厉声说道：你们二人还有脸活着回来？我一再叮嘱你们要防备，免得中了埋伏，结果你们一夜之间损失了10000兵马。来人呐，推出去斩了。连西县董文炳、盛赫尔慌忙跪下向忽必烈求情。纳沙布花说：父汗，儿臣死不足惜，只有一事令人纳闷。我们深夜偷袭乃燕大营，乃燕留下空营埋伏在四周，我们突入大营时，他们20万大军围住了我们，他们怎么知道的消息？贺仁杰也说：是啊，皇上，无人告密，他们怎么会知道的那么准确？臣怀疑我们这里有奸细，把偷袭的消息透露给了他们，请皇上明察。忽必烈闻听，略一沉思，说道：先留下他们二人的人头，各杖40大板，关起来。军士们把二人摁倒在地，就打了起来。群臣退下，董文炳留下。忽必烈问他说：文炳，以你的观察，谁给他们暗送消息的？董文炳小声地说：这10有8-9是盛赫尔。忽必烈说：那有什么办法把他给释出来？董文炳在忽必烈的耳边嘀咕了好久一段话，忽必烈点点头说：好，就这么办。次日，忽必烈与董文炳二人并辔而行。忽必烈勒住马，下了马躺在地上。董文炳下马扶住忽必烈，大喊道：皇上坠马了，快传太医。侍卫们围过来把忽必烈背起来就往回跑。回到大帐，忽必烈躺在床上，太医站在一方桌前调着药。董文炳、连西县、纳沙布花站在床边。盛赫尔急匆匆地进来问道：大汗怎么样？董文炳示意他不要吱声， 太医给忽必烈灌着药，忽必烈牙关紧咬，药灌不进去，都留在了嘴角。林希县生气地埋怨道：董大人，你是怎么保护皇上的？这怎么能让皇上坠马呢？董文炳捶胸顿足地说道：哎呀，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太医出来，圣和尔截住，邀至大营之中，问道：大汗病得不重吧？太医摇头说：不，大汗伤得很重，年迈之人坠马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圣和尔叹息道：哎，大军吃了败仗，损失10000多兵马，这大汗又坠马受伤，哼，这个仗还怎么打？太医站起来说：圣大人，没有别的事，在下告辞了，我还要给皇上调药呢。说罢施礼退出。忽必烈躺在床上，太医焦虑不安地站在跟前，周围纳沙布花、连西县、董文炳、贺仁杰、圣和尔等人。忽必烈半闭半睁着眼，用极其虚弱的声音说：大军出师不利，先撤回关内。纳沙布花还想争辩什么，忽必烈又说：速做撤军准备，3日后回撤。圣和尔回到自己帐中，马上命令海日娜说：快，你连夜再去乃燕大王处，告诉他忽必烈坠马，伤势很重，3日后率军退回关内，让他在这大汗伤重、人心惶惶、军心大乱之时，率兵马冲过来杀他们。杀好了，可以捉住忽必烈；捉不住，也能大伤他们的元气，以后不敢再图辽东。海日娜有些犹豫地说：大人，这不会是他们施的什么诡计吧？圣和尔冷笑说：哼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忽必烈病得连药都灌不进去了，还施什么诡计？快去。董文炳大营内，两个军士进来施礼道：大人，海日娜果然骑马溜出大营，往东北方向而去。董文炳点点头，命他们退出。乃燕大营内，众人正在商议军情。士多尔说：这忽必烈一夜之间损失了10000多兵马，还不知道该怎么生气恼恨呢。活鲁哈孙说：嗨，可惜放跑了纳沙布花，还有那贺仁杰。乃燕说道：哎，不必着急，哼，早晚他们都会成为俘虏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报说：圣和尔大王即使海日娜来了。海日娜进来施礼报说：大王，忽必烈大汗前天从马上坠下来，伤得很重，连药都灌不进去了，所以大军要撤回关内。圣和尔大王的意思是，大王率大军去围攻，他里应外合，可以一举打败他们。乃燕听罢就是一惊。活鲁哈孙说：这真是天赐良机啊。大王，我做先锋，先截住他们的退路，杀他一个片甲不留。乃燕沉思半晌说：忽必烈年迈之人，一向都是坐在象车上指挥，这怎么突然骑起马来了，而且又摔下马来了？海日娜，到辽东以来，忽必烈经常骑马吗？海日娜说：不常骑马，但是偶尔也骑。 乃燕低着头在屋中走着数，我怕其中有诈，诱我上当啊。士多尔说，大王，如果是怕有诈，我们二人各带10000兵马进攻，大王带大军接应如何？这样可进可退，不怕他有诈。乃燕说，好，你们各带10000兵马前去攻击他们，一旦有埋伏立刻回撤，我在后边接应你们。圣和尔回到忽必烈大营中，见忽必烈端坐在大营之中，侧下坐着连西县纳沙布花董文炳贺仁杰，不觉大惊，脸色大变呢。忽必烈问道，圣和尔，准备好里应外合了吧？圣和尔还假装镇定地说， 大汗，你的伤好了？ 忽必烈厉声说道，你恨不得要我摔死。来人呢，三个亲兵过来拿住圣和尔，揪出了这个大蛀虫。忽必烈沉痛地说，圣和尔上次暗通消息给乃燕，致使纳沙布华贺仁杰遭埋伏，一夜之间损失10000多兵马。这一次又跟乃燕通消息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，留下大营在周围埋伏。纳沙布花、贺仁杰中计惨败，一夜之间损失了10000多兵马，罪不可赦。削夺纳沙布花10邑200户，革去贺仁杰兵部侍郎职务，以千户掌衔戴罪立功。二人向前跪下谢恩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乃燕得了圣赫尔的情报之后，就秘密命令军队去攻忽必烈的军营。前军已至，乃燕大军行至一半路程，突然活鲁哈孙领着10几骑奔逃而来，立马在前大声禀报， 大王，我们中计了， 忽必烈留下空营埋伏在四周，我们被包围，士多尔大王受伤被他们捉住了，我只身领着人马突围而来，他们大军已经追过来，大王快往回撤吧。乃燕听完十分震惊地说， 不要慌，步卒在前，射住阵脚，骑兵闪在两翼。 乃燕说罢，骑兵向两翼闪开，步兵向前，都是引弓搭箭等待。不多时，纳沙布花贺仁杰二人是引马而来，面对乃燕大军勒住马立在那儿。骑开处，忽必烈站在象车之上过来，停在乃燕阵前。忽必烈站在象车上，望着乃燕军队整齐，军姿威严，不禁赞叹道， 唉，乃燕深得祖寒战阵之法，军阵如此整齐威武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 乃燕立马大叫道， 忽必烈大汗，你听着，我们同祖同宗，太祖大汗时把东边广阔的土地分给了我的祖先，我们多年忠顺韩国，从未起二心，只是因为你改国号废祖宗法度，所以我们起兵讨伐你，只要你恢复大蒙古韩国，我们立即西兵霸占，依然归服大蒙古韩国。 忽必烈说， 哼，乃燕，你不要胡说，祖韩在世 就有训言：占领新地，随其俗，柔其人。我并没有废弃祖宗之法，这只是海都你们为了反叛找的借口而已。你如果马上下马投降，饶你不死，依然让你领元丰邑。乃燕闻听冷笑道：谁胜谁负都还没结果，你就让我归降？忽必烈答：那好，那我们就打着看。回到营中，忽必烈忧虑地说：乃燕深知兵法，依我看一时还消灭不了他。怜惜县说：皇上圣明，臣以为海都向西逃窜，短期内不会再起兵，皇上可以命博彦元帅率军到辽东，南北夹攻乃燕，可以成功。董文炳说：博彦大军一旦东撤，海都尾随而来，那又该怎么办？怜惜县说：让西班领3万兵马监视海都的动向就可以了。忽必烈沉思半晌说：着博彦领大军过兴安岭、嫩江，抄乃燕的后路，西班领3万兵马留在北地监视海都。东宫之内，三哥向太子汇报征税事宜。三哥说：太子，江淮、江浙、两广等地今年又是大丰收年，可以多征收30%税粮、丝绸、药材还有木材。真金皱了一下眉，不以为然地说：民以食为天，大丰收年他们应该丰衣足食，加征税银对他们来说等于没有丰收，还是不要增加税收了。三哥说：皇上出征前让臣加紧筹备征日本的军费，如果不加征税银，这军费从何而来啊？真金问：这事儿你和安同丞相商议了吗？三哥神色傲慢地说：这件事属于臣职责所系，不必跟他商量，太子您知道就可以了。真金发怒道：三哥，安同是右丞相，总理中书省，向民征税，这么大的事情为何不跟他商议？还有最近一些台察官员们向我说你骄横跋扈，从不把御史台放在眼里，你可要注意，没忘了阿合马的先例吧？三哥闻听慌忙跪下道：臣对皇上和太子忠贞不二，总管钱财，为国库充实不遗余力，御史台到各行省台人员太多，开支过大，所以我采取兼冗员节省开支的手段，有效控制御史台开支过大浪费等现象，于是难免得罪了他们，他们就找种种借口为难臣，甚至罗织罪名弹劾臣，请太子为臣做主啊。真金说：你当年治理安抚吐蕃颇有成效，得到富汗的信任，把你调到中书总理财税钱粮，你也颇为用心，这都是有目共睹。为相之道要平和宽厚，海纳百川，你却锋芒毕露，蔑视同僚，你真的要当心了。三哥继续争辩道：太子，臣无二心呢，只是为官严谨得罪了他们而已，太子不要再冤枉臣下了。真金站起来手指三哥厉声道：你还不知罪，还在狡辩，退下，来人呢， 他给我拖出去。 这时两个侍卫进来，左右夹住三哥就往外拖。三哥继续大喊，臣无罪，臣无罪呀。真金气哼哼地坐在椅子上，脸色苍白，流了一脸的汗。夫人阔阔真走过来一看，惊道， 太子，你又犯病了，来人呐，快去叫太医。 忽必烈身在辽东，仍然时刻牵挂着大都的事务。忽必烈问董文炳说，卢世荣以后三哥理财颇有成就，你觉得此人如何？董文炳说，皇上，恕臣直言，臣担心他将来会成为阿赫玛第二。据臣所知，三哥专权与阿赫玛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御史台和宿卫军将领们没有几个人不恨他的。忽必烈闻听就是一惊，站住身，侧过来盯着董文炳说，你可要为你刚才的话负责任。你们这些人，我选一个理财能臣你们就看不上，就以种种理由弹劾他。董文炳跪下道，皇上，臣从来没有弹劾过他，今日皇上问起臣，臣只能说心里话，臣不能蒙蔽皇上啊。忽必烈命董文炳退下，连西县进来报说，博彦元帅已率军过了兴安岭，我们可以做进攻乃燕的准备了。忽必烈说，那沙不花、贺仁杰各领一万兵马做先锋，接应博彦大军。二人遵命。忽必烈又说，董文炳领中军接应他们。董文炳遵令而去。连西县留了下来，忽必烈问他，西县，文炳说三哥会成为阿赫玛第二，你以为如何？连西县沉思片刻说，皇上，三哥安抚治理吐蕃颇显才华，之后入了中书、总理、财税、钱粮，也多有建树，皇上用其才无可厚非。但是从前阿赫玛理财也颇有章法，一路擢升，后来变得骄纵又贪赃枉法，引起百官怨恨，请皇上三思。忽必烈站在那儿，眺望远方说道，你也这么认为啊？连西县说，皇上，为官的有两种，一种是位高权重了，一发小心谨慎又谦和；一种是位高权重了，便张狂无度，四面树敌。安同丞相便是前一种，他世代忠良之后，位居右丞相百官之首，却谦恭宽厚，受百官敬重。三哥受百官诟病，必有其原因，请皇上明察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